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五年后，巴拉克王国位于天斗帝国南，与法斯诺行省接壤。说是王国，其实它的面积只有法斯诺行省四分之三大，隶属于天斗帝国，是天斗帝国境内四大王国之一。巴拉克国王昆德拉是当今天斗帝国国王奥库拉的堂弟。巴拉克王国南方直接与星罗帝国接壤，因此在天斗帝国四大王国之中，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，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。天斗帝国原本有十个行省，后随着四大王国的分封形成了六方势力，帝国本身直接控制五个行省，四大王国各控制一个，还有一个仅次于王国的公国占据着帝国东边一个最小的行省。表面上四大王国和那一个公国都要受到天斗帝国的统治，可实际上这五个国家早已经成为了国中之国，除了必要的进贡之外，一切完全自主。如果不是天斗皇室掌握着重兵，或许内乱早就已经出现了。星罗帝国也有着类似的情况，因此两大帝国看上去很强势，可实际上却都在走下坡路。谁也说不好哪一天整个大陆的局面就会突然改变。巴拉克王国境内有两座最为重要的城市，一座就是巴拉克王昆德拉居住的都城巴拉克城，这是整个巴拉克王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，而另一座城市则是位于巴拉克王国境内最富饶的利马平原中央，有巴拉克粮仓之称的索托城。这两座城市都有重兵驻守，是整个王国的重中之重。索托城是一座大城市，这一点从其武魂殿的配置为第三级的武魂主殿就能看得出来。此时刚过中午，骄阳似火，索托城西门走进来两个年轻人。看上去他们都只有十几岁的样子，身上并没有携带什么行李，一男一女。男孩衣着朴素，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，身高有一米七左右。穿着一身淡蓝色劲装，很利落，腰间围着一条镶嵌着24颗玉石的腰带，黑色半长头发勉强垂到肩膀，相貌虽然不算英俊，但却给人一种非常容易亲近的感觉，嘴角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。如果说男孩看上去是平和而普通的，那么在他身边的女孩看上去就不那么平凡了。丝般顺滑的黑色长发梳理成整齐的蝎子辫，即使是发辫也依旧垂过了小腿的位置。他比那男孩还要高上半分，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小衣，不盈一握的小蛮腰令无数女性羡慕。看上去他的年纪不大，脸上还带着稚气，弯弯的眉毛自然成形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配着略微有些圆的粉嫩小脸，不但漂亮，还给人几分娇俏的感觉。可爱这两个字似乎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般。那男孩站在他的身边，早就已经被他无形的光辉所遮掩。女孩抬起手，在自己微有些潮气的额头轻扫着。 终于到这个什么索托城了，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，明明有好几座终极魂师学院都表示要无条件招收我们，他却非要让你来考这里的那座连等级都没有划分的破学院。 老师让我来考，可没让你来，谁让你非要跟来的？幸好巴拉克王国和法斯诺行省接壤，不然你岂不是更要抱怨了？ 哎，真没良心，人家还不是为了你，谁让你是我哥哥呢？反正后天才考试，不管，你要陪我在这索托城里玩两天， 弥补我幼小心灵所受到的伤害。 堂堂诺丁学院连续六年的大姐大，还幼小的心灵，让你那群小弟看到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去跳河。 这一男一女正是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而来的唐三和小五。五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他们也终于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顺利毕业。本来以他们的天赋，诺丁学院准备保送他们直接进入中级魂师学院，甚至有几所著名的学院都发来了邀请函，大有挑选的余地。但大师却要求唐三拒绝所有的邀请，到这索托城南的一座名为史莱克的学院报考。六年的教导，唐三对大师早就已经像是对父亲一般的尊重，更何况他明白大师让他这样做一定是为了他好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。六年过去，唐三和小五的关系早已经密切得像是亲兄妹一样，唐三选择了这里，小五自然也跟着来了。离开学院时，大师告诉唐三，他要到帝都去一趟，然后会回这边来找他们。在诺丁的六年，是唐三过得极为充实的六年，上午上课，下午打工，晚上修炼，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。12岁的唐三已经不像当初看上去那么单薄了，每天在铁匠铺的工作令他拥有了健壮的体魄，虽然看上去不算雄壮，但在镜装下面却覆盖着一身充满了爆发力的肌肉。 不管你答不答应。 随你就是了。哎，不过走了这么远的路你不累吗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？啊，也快中午了，先吃了饭吧。 这还差不多。 索托城比诺丁城要大得多，自然也要热闹得多。街道上随处可见巡逻的士兵，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不停。两人先简单吃了点东西，然后就寻找起住的地方。时间不长，小五发现了一座很别致的酒店。酒店有三层楼高，看上去规模虽然不算太大，但外表内饰却完全是玫瑰红色。整座酒店的建筑风格也像是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一般，很容易就能给人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玫瑰酒店，小三，我们就住这里吧。 哦，听你的。 走进玫瑰酒店，首先的感受就是一股扑鼻的玫瑰香，沁人心脾的香气带着几分暧昧的感觉，令人身心舒畅。酒店的内装只有三种颜色，白、银和玫瑰红，温暖别致，典雅的环境很容易给人以好感。 麻烦给我们开两间房。 先生，您真的确定要开两间房吗？ 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 对不起，我们这里只剩下一间房了。 一间？ 是啊，只有一间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的房间都是很大的，设施齐全，住两个人绰绰有余。 嗯，那就一间好了。我们在诺丁的时候不一直都在同一间宿舍吗？这有什么，还能省点钱买漂亮衣服呢。 哦，好吧，那麻烦你给我开了这间房。 唐三并不是个固执的人，大不了自己睡地上就是了，晚上一般也是要修炼的，那才是最好的睡眠。正在服务生准备帮唐三办理手续的时候，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却打断了服务生的行动。 我说，这间房应该是属于我的吧？ 唐三和小五同时回头看去，只见三个人出现在他们身后，正朝着柜台的方向走来。这三个人一男两女，两个女孩子花枝招展，看上去都有十七八岁的样子，身材高挑，比小五还要高上一些。最令人惊奇的是，他们的容貌竟然一模一样，居然是一对双胞胎。但是唐三的目光却并没有落在那两名绝色佳丽身上，吸引他注意的却是走在中央的男子。男子身高在一米八左右，比自己要高出半个头，看上去年纪不大，甚至比他背后的两名少女还要小一些。 肩膀宽阔，相貌英俊中带着几分刚毅，一头金色长发披散在背后，直垂到近腰的位置。他的头发并不卷曲，而是直顺地垂在那里。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，那是一双邪异的眼睛，两只眼睛居然都是眸生双瞳，深蓝色的眼眸里目光很冷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冰冷。半开合之间的邪光闪烁，被他看上一眼，身上犹如被利刃切割着一般。极为英俊的相貌配上这样一双眼睛，这样的男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。他很强，这是唐三看到这个人之后的第一个念头。双胞胎少女分别挽着那双瞳男子的一只手臂，那男子也不理会唐三，目光从小五身上掠过时闪出一丝奇异的光芒，但也只是一闪而逝而已。青年走到柜台前，看着服务生： 你是新来的吧？不知道这里总要留一间房给我吗？ 您是？ 叫你们经理出来。 是。 这位大哥，似乎是我们先来的。 那又怎么样？ 不怎么样，让你滚蛋。 很好，很久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了。你们身上也有魂力波动，应该是魂师吧？那你们一起上好了，打得过我，我立刻就走，否则请你们表演一下滚这个字。 听着双瞳男子的话，他身边的双胞胎少女不禁痴痴地笑了起来，却一点也没有担心的样子，乖巧地松开挽住双瞳男子的手，退到一旁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